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五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这个冬天怎么玩？ 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南宫热带雨林中泡温泉，五洲植物乐园里追蝴蝶，儿童主题庄园中欢乐多，冰雪乐园上嗨翻天，快来惊喜王所体验不一样的冬天。 那天缘分来得太突然，几乎没有前奏。 记得那天有雨，农历是七夕，我收集翅膀降落，注定遇上你。呼吸着降临，不再细想起，不看你眼睛，怕被情绪。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七，躲在沙沙听歌，卡农的钢琴。我在殿下武装，我叫唐丽，害怕出神秘，仔细考考你。 不好意思。 你说你爱我，举个例形容，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你说你爱我，年份够不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如果你等我，你要相信。真的只比相爱着爱你没错，啦啦啦啦，黏黏的手在雨里说着话，啦啦啦啦，哗啦啦啦，黏黏的城实现互相融化， 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时间在过去， 我等待着你，我说的话， 我看着希望等不及你，把你全都不知道，找不到靠拢，找不到靠拢，怎么怎么能不能不承认声音感受？ 甜蜜在，再继续云霄。 风里雨暴，等着有雨。今天忘了带着翅膀，我出门了。看到街上有一个未接去的情人里，有一个难闪的淋雨。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七，我躲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我忘在殿下武装，我叫唐丽，害怕出神秘，仔细考考你。你说你爱我，举个例形容，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你说你够不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如果你等我，你要相信。 忘掉女儿国。你说你爱我，年份够不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波浪。如果你疼我，你会守护我；如果你等我，你要相信我。如果你是我想念派来的，那就遵照神的旨意相爱着。爱你没错，啦啦啦，恋人的手在雨里说着话，啦啦啦。

眨眼，这眼下棋太危险。 你笑容很甜，在一起很黏，说爱还太肤浅。哦，有无情的界限要怎么分辨，不能手牵手，只好肩并肩。太肤浅，哦，有无情的界限要怎么分辨，不能手牵手，只好肩并肩。花似箭，让我痛。 首歌就代表我对你

颈椎线，是你的人，是你的心，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真的明白。 期待，不要草率，从中都说拜拜。为何爱总在跌人数？ Yeah.